千世界，小小环球，打开报纸，搂上一搂，世间百态，无欲无求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，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秋风乍起，白云飞，草木凋零，雁南归。平日好饮又贪杯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人生在世须珍重，悲欢离合能几回。一时贪念前程毁，是家败人亡，很悲催呀。话说啊，这个人生在世呢，难免会碰上一些事儿，这事儿那事儿，大事儿小事儿，沟沟坎坎啊，长长短短。但是呢，有一点，我们东北人老家话哪句呀、啊？这个人活着哈，记住了，不能作。什么您呢？什么叫作呀？哎，就是自个儿折腾自个儿。有这个人吗？还真有，是吗？您听我慢慢道来。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《话了话外的周末》新闻书场，我是立新。怎么作的呢？啊，这是东北话啊，用这个咱们北方人习惯的说法叫作，一个意思啊。京华时报这头几天讲这么一档子事儿，这还是节前的，是吧？现在估计是已然是被拘役了，拘役五个月。为什么呢？寻衅滋事，这是一项罪过。谁呀？30多岁一妇女，哎，就北京的事情。这女的还是我们当家子，姓张，是吧？老张，哎，你给人叫老了，一女士，就那个意思。就说要说起来岁数可不大，但是那要说她是老张，也不为过。为什么呢？嘿嘿，九龄长啊，什么龄？九龄。这是个什么讲究呢？就是他酗酒，您知道吗？酗酒20年了，嚯！打多大开始喝的呀？20年前10来岁上就开始喝，哎呀，酒腻子是吧？哎呦，酒鬼呀！这家伙一天都离不了酒。话说头些日子，早晨起来，嘴对嘴一扬脖子，蹲蹲蹲蹲蹲蹲蹲，2斤白酒下去了。哎呦，这家伙这还不喝坏了？哎，不是啊，人家都酗酒20年了啊，有那个基础啊，啊倒是没喝坏了，但是车坏了，车坏了，他的车坏了，哪儿啊？喝高了之后啊，这人啊完全是懵里懵登，是吧？你想喝多了，喝醉了呀，噌，家里面瞪出一柄菜刀，上了街了。见这车咔，也不认识，上去就一刀把车给砸了。砸车这功夫呢，打边上过来一女的，就另外一位女士，跟他都不认识。人上班啊，打这一过一看，干嘛呢？这是浑身喷着酒气，抡着菜刀砸车。哟，这人背不住是疯了吧？就这一句话，哈哈，敢骂我这酒腻子啊！这位老张，哈哈，老张酒腻子急眼了，拎着菜刀就砍呐，呵，这个追呀、啊，追上了吗？追上追不上的，反正也得进去。那警察逮起来了吗？寻衅滋事罪，被判拘役5个月。您说为什么许的？就为这口啊杯中之物。还有那个呢，也是喝高了，哎呦，把媳妇儿杀了啊！杀人犯是吗？犯罪了？没有。后来警察去了之后，把他给放了。别介呀，杀妻这还了得？这不是唱京戏无汉杀妻，那这是犯罪呀！您听我说呀，他得真杀了呀！他 没杀他，他要杀他，他也不行啊，他也不是要杀啊，他是嘴上杀。重庆晨晚报的报道，就重庆的事情，江北区头些日子啊，应该是快帮黑了，下午了，接着一个报警电话，对方是一男的，哎呀，从电话那头就能听出来喝高了，酒味这么大，窜过来了，不是，嗨，就是前言不搭后语，哎呀，警察一听好了，吐了，哎，怎么回事你？喝多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，就把这个地点告诉警察了啊？怎么着？喝多了回不去家了，让我们接你去是什么？那我找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们是干嘛的呀？啊，是我们干嘛的呀？你们是抓坏人的，打击犯罪的。对呀、啊，你有事儿吗？我太有事儿了，抓我来，我犯法了，还不是小事儿？你们猜怎么着？我刚才把我的媳妇儿给宰了啊！警察一听都吓傻了，你是当真吗？我当真，果然吧，果然，快来吧，抓我吧，把我法办了，我不能活了。警察一听这是要疯啊，赶紧的，一边赶赴现场，那边通知120，万一人还没死呢，还有口气，还能救过来呀？哎，到了那男的说的那个地点，这都挺平静的呀，没出什么事儿啊，没看见谁躺街上浑身是血呀。问边上路人，哎，我说刚才你这出事儿了吗？警察同志，您是希望我们出事儿是不出事儿？我就问你们出事儿了没有，什么希望不希望啊？我们看您觉得挺奇怪的，没事儿啊，没事儿您还找事儿吗？我能找什么事儿？他有人报警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男的把一女的杀了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你看他大伙儿都挺好的。是啊，哎，会不会是那条街？哪条街？警察赶紧问啊，就是边上那条街，刚才听有人跟那呜嗷喊叫来着，会不会跟那儿出事了啊？那赶紧看看去吧，开车过去再一看也没事儿，什么呜嗷喊叫啊，狗叫来着，嗨，找了半天，在这个附近兜了俩仨钟头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警察说不对劲呐，这家伙背不住是报假案耍我们的是吗？把电话打回去找那报案人，那边关机了，关机了也能找着你啊，那号码能够追踪到啊。没过多久找着了，在哪儿找着？在这报警人他们家里头，这人呢姓任，老人家里头找着这老人了。哎，我说你报的警啊？啊，我报的警，我喝多了、哎、你没看什么行酒呢吗？正醒酒呢，正说着呢，打屋外头进来一女的，哎呦，这怎么民警同志来了呀？贵客临门，快快快坐坐坐，那什么倒水倒水，你们嗑瓜子不吃啊？不是，谁嗑瓜子啊？这是谁啊？啊，这是我爱人啊，我丈夫啊。那你是谁啊？我是他媳妇儿。哦，你没死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大老远来一趟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那他不怨我们，问你丈夫怎么了他？他刚才打电话报警，说他把你宰了。哎，对不起啊，他没溜，没溜，他也不能这样啊。为什么呢？嗨，皆因为下午两口子吵了吵架，就是说啊，为点小事儿拌了拌嘴，这老人呐惧内，干不过他媳妇儿。媳妇儿嘴利索，手也倍儿利索，心里话说你敢，你敢跟我置本，我揍死你，你信吗？哎，我不敢，我哪惹得起你啊，惹不起。媳妇儿跟那喝闷酒，喝高了，然后呢把牙一咬，我解回恨吧。怎么解恨呢？动手我是不敢，张嘴骂人我也弄不过他啊，我干脆我给公安局打电话，我就说我把他杀了，好嘛。警察说走吧走吧走吧，干嘛呀？你这叫报假警也得接受处理呀。啊，还有那个事儿呢，都是两口子的事儿吗？是吧，今天我们可能是两口子专版。嗯，好， 这是哪儿的事儿啊？合肥，合肥晚报的报道，那地方有个肥西县，在那个地方啊，就是警察晚上正那儿巡夜呢，到了半夜呀、啊，出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治安方面的问题。走在一家网吧的门口，哟，还真看见事儿了。门口站一男的，穿的破衣烂衫，就是衣服不好吧。但是呢，正在那儿推一辆崭新崭新的，貌似是刚买的电动摩托车。警察一看，当然是咱们也不能以貌取人，是吧？穿的破，他未准他没钱啊。有那个国际上的大老板，倒不是穿的破，那也很朴素啊。你穿的破，他也未准就买不起电动摩托车呀。但是呢，发现这男的呀，行迹为什么可疑呢？变颜变色的，看见警察，本来都骑上了那摩托车，刚要骑走不是吗？一看警察一片腿，他下来了，掉脸回去了，进了网吧了。警察一看，哟，干嘛看见我们就进去了？不好意思，看见我们害羞，看见警察害羞，哎，这得观察观察啊。走在近前一看，那摩托车不对劲。这车钥匙还插在车上呢，您琢磨琢磨，这车钥匙他的，他能不拔钥匙吗？警察一瞅，那咱就问问去吧，就替他把钥匙拔下来，进了网吧，找着这人说：“哎，我说哥们儿，你落东西了。”“什么呀？”“这车钥匙是你的吧？”“是啊，是我的吗？”“嗯，哦，对，是我的，是我的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”那这车应该也是你的了，他多新鲜呢，那车钥匙是我的，车他不能不是我的呀，是吧？这车够新的啊，哈哈，刚买的，哈哈，刚买的。这车多少钱买的呀？多少钱？哎，就是差不多大概齐，别，具体多少钱不好说。呵呵，我哎呀，我没记住，没记住，我刷卡来着。哦，刷卡。那这车是什么牌子呀？啊，奔驰。哎，啊啊，不是那个什么宝马。哎呀，我弄忘了，弄不清楚了，是吗？那这车是什么颜色的？你总记得吧？颜色？什么颜色？啊，外观啊，什么颜色的？白、黑、绿、蓝。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是吗？我说不好，因为天太暗了，我没看清。你说实话，这车到底是不是你的？说实话，民警同志，这车不是我的，我是打算要偷，但是我没下手。那你为什么呢？我嗨，别提了，我跟你说，这都是我们家那败家媳妇给我折腾的。哎，跟你媳妇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回事呢？这位啊，是有打江苏在这个肥西啊打工的两口子。这男的呀，就说啊，不是那么特别能干活，也不是说懒，挣钱挣的相对少。他媳妇呢就不乐意了，一天到晚回了家之后，看着这丈夫他就不痛快不顺序，摔盆打碗，找茬就骂街，挑这男的理。你瞧你那个笨样，你看看人家是不是啊？你看看人家马云，不是，就说呀，他差的老远呢。那你也得争气呀！你怎么挣那么点钱呢？啊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好，一来二去，就这位心里是个堵的哈。行啊，你不是激我吗？你还别逼我，我呀，嘿嘿，趁着黑更半夜无人之时，我出去给你来一把大的。最后呢，进局子了。哎呀，所以说呀，就是为人处事啊，咱就说啊，这个有时候老是看那个传统的戏曲啊，说这个什么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。当然这里面确实有一定的这个迷信的成分，咱说实话啊，因果报应啊，对，战战青天不可欺嘛，是非善恶人尽知嘛，血海的冤仇终须报，且看来遭遇来期。周信芳先生徐策跑城嘛，不过呢有时候赶寸了啊，咱说啊，不是迷信啊，不是必然的，但是赶寸了，真有这样的，无巧不成书。 哪儿的事儿啊？郭老贾，河南郑州洛阳，是吧？那一带的故事，《郑州晚报》的报道，在那个地方有个鲁山县。这鲁山县很有意思，出了很多唱坠子的民间艺人，嚯，都了不得。而且这当中有一部分呢，不都这样，但是有一部分是盲人，别看他二目难以视物，看不见东西，但是呢，心是敞亮的。啊，这个自食其力不含糊，其中就有这么一位盲人的女艺人，叫郑玉荣，郑的姐。郑的姐不含糊，小时候家境贫寒啊，说是这个眼睛也看不着东西，这将来这孩子怎么弄啊？长大了以后他得谋生啊。郑玉荣的父亲老头叫郑学忠，母亲叫武秀琴，就是在洛阳边上鲁山这带居住的啊。所以呢，就是从小就跟这孩子说呀，得自立自强，是吧？帮你的忙，这个但是你自己呢也得啊上心。曾经啊带着这个郑玉荣到洛阳去看病，但是他这个看不见东西啊，盲人嘛，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啊，说这个没缓了，这辈子就这样了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打小这郑玉荣聪明有心呐，就喜欢这个民间的戏曲艺术，河南人都好两口豫剧，他也是，呵，嗓音赫亮，哎呀，唱得好着呢。刘大哥讲话理太偏，谁说女子像琴弦，比我唱得好的太多了。后来说唱豫剧啊，又是学坠子，他这个家里边穷啊，请不起老师，就跟着那个匣子啊，我们广播电台是吧，话里话外跟立新学，那就坏了，那绝对得学走去喽，哈哈哈，跟人家当地的河南的艺术家艺人 学习，包括广播电台电视台那个豫剧的节目他也看，河南坠子呀，一个乐调啊什么之类的啊，他们当地这个民间艺术。郑玉荣呢很认真的学习这个，后来呢长大成人了，哎，还真是讲话从艺了，就成了一名唱河南坠子的民间艺演员。他的丈夫叫冯国营，这冯大哥呀也是这个唱坠子的啊。他是干嘛？他是拉这坠胡，就胡琴您知道吧，给坠子伴奏那乐器叫坠胡，拉这个拉得好啊。这样的话呢，哎，他们二位碰上了，而且同病相怜，冯国营冯大哥也是一名盲人，俩人后来因为这个坠子结缘走在了一起，哎，就一块开办了一个坠子剧团，在鲁山呐这一带演出。但是呢说到这位这个郑玉荣，那还是有一段很让人伤感的经历，既伤感又欣喜，先悲而后喜，是吧？啊，整个真的就可以说能编一出戏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说这个郑玉荣啊，小的时候快成人还没成人之际，他的妈妈武秀琴啊，武的婶子，把这闺女叫在跟前，就跟他讲说，孩子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你呢，你爹啊，你爹好不好？我爹好啊，我爹特别好，但是你爹不是你的亲爹啊。对，我知道这出啊，我奶奶也不是我的亲奶奶，嗨，那是红灯记，对呀，妈妈呀，那是戏呀，您这跟我扯什么呢？我跟你扯的是真事儿啊，你爹你妈真不是你亲爹亲妈。那是怎么回事呢？哎呀，怎么回事呢？30年前，1985年风雪之夜，嚯，漫天大雪，鹅毛一般，这地上啊银装素裹，那家伙都是相当的寒冷。就这个时候呢，郑玉荣他爸爸啊，老郑那个出去办事儿去，就那郑学忠走在路上，突然之间 路边发现一小包裹，把它捡起来打开一看，哇，里面一孩子刚生下来没多久，哎，胖胖乎乎挺可爱的，不过呢打眼一瞅觉得孩子眼睛好像有点毛病。郑学忠膝下无儿无女，于是呢就给抱回去了啊，跟这个武秀琴呢两口子一合计，得了，这孩子我们养活吧，就这么着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。这孩子不是旁人，就是郑玉荣。闻听此言，郑玉荣这眼泪哗下来了。哎呀妈呀，咱家里还有这个事儿呢。是啊，就说啊，把这个身世告诉你，没别的意思，让你心里头明白，说这个将来呢爹妈走了，你得好好的啊过好你的日子。另外还有一节，不要怨恨你的生身父母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啊，老郑这两口子先后离世，家里面就剩下郑玉荣一个人了。好在呢，这个爹妈在世的时候帮着他学了坠子，靠这个能挣口饭吃，靠此谋生。那在鲁山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呀。哎，又过了几年，在一次演出的时候，这个郑玉荣看不见啊，但他那个班里头的其他的同事跟他说，哎，我说跟你说个事儿啊，这台底下来了一小年轻小伙子，也是位盲人，但是坐在台底下呀，哎呀，就见天来听你唱坠子，你唱的这个什么大明英烈呀啊，什么包公啊什么之类，他都特别的爱听啊，而且自己还跟那儿打着拍子还哼哼，特别喜欢这个。正说着呢，哎，小伙子来了，跟这郑玉荣说呀，哎呦，说这个郑老师，我太喜欢您这个艺术了，是吧，我太崇拜您了，我特别想拜您为师，我已经在这看了好几天了，我就张不开嘴。郑玉荣呢这个人呢心很善啊，说这孩子多大了，这小伙子一说我多大多大了啊，就跟郑玉荣呢差10岁。哦，说你是姓甚名谁呀？啊，我叫杨明明，我姓杨，我是老杨家的孩子。哦，好吧，那你要爱唱这个坠子呢，你就跟着我学，好吧，咱们两个人啊，这个好好弘扬这个传统文化嘛。好好好，没问题。这杨明明从此就拜在郑玉荣门下，跟他学这个河南坠子。这杨明明是怎么回事呢？后来小伙子跟郑玉荣说了，我呀不是我爸妈亲生的，说是在20年前风雪之夜。郑玉荣一听，哟，熟啊，这套词儿怎么意思？哎，说当时啊正好是腊月14，我爸爸出去采办年货去，老杨嘛，在这个路边发现一小包袱，小包袱里面有一小男孩，那就是我，后来给抱回家把我养大成人。说这几年呢也是啊帮着我找人呐学这个坠子。哟，边上他们剧团的同事包括这个郑玉荣的爱人冯国营听着，哎，心里话说这二位师徒二人经历有点像啊，再仔细打眼一看，他们看不见，他们其他同事看得见啊，觉得这俩人怎么越看越像，像是一家子人呢。后来有人提了个建议，也算是多了句嘴，我说你们二位要不然做个 DNA 得了，背不住你们是亲戚吧。俩人一想，这不可能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，啊得，既然说让我们做，那就做一个吧。谁成想 DNA 的结果出来了，您猜怎么着，嘿，这二位竟然真的就是亲生的姐弟两个。得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姐弟二人是抱头痛哭，一家人嘿，从此团聚那是别提多乐了，不多聊了。感谢各位收听，接场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各位。 想在旁